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2集《仗势欺人这件事》。 潘明月， 秦闪一步走过来，却被潘明月躲开了，他径直看向宁晴。 但是阿姨，秦冉没有做错什么，他只是扛着那些压力帮我教训了那些人渣。他没错，也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。 潘明月的眼镜早就被许慎拿走了，此时一双漆黑的眼睛露出来，清亮平静。那些少年的家长愣了一下，很快就又反应过来。 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一个女孩子家好不要脸。 徐奶奶恨不得上前撕碎潘明月的嘴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孙子才不是那样的人。 那个书店路口有监控，3年前宁海镇有案底。 潘明月没有管他们，转身看向民警，语气平淡地说道。 你们可以去调查是不是真的，一查便知。很开心，这一次你们自己选择公了。警官，你还没说这是什么罪行。 他说话的时候不急不缓，脊背挺直。李明警拿着烟的手差点烧到自己。他愣愣地看着潘明月，下意识地开口。 轻则几个月，重则3-5年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刚刚还在叫唤的家长，还有气势汹汹的徐奶奶，顿时就没了气。一个拿着本子的民警一边记着，一边看着徐奶奶等人，目光瞬间就变了，眉头拧起。徐奶奶等人站在原地，脸上一阵红一阵青的，颇有些尴尬。尤其李民警的话，他们心底忽然有些慌了。林锦轩的穿着气度看起来都不凡，家里肯定有几个钱。之前他们想公了，不过是为了多拿几个子儿的赔偿。眼下听到潘明月的话，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，就有些怕了。按照这么说，那女生才是受害者。听民警说的，公了说不定要吃牢饭，那是要记档案的。一直正愣的林锦轩终于回过神来，他处理人际关系以及大部分事情来一向利落，眼下也比宁晴还有秦宇先反应过来。 警官，你们先派人去调查监控，还有宁海镇那边的案底也需要调过来。 他说着又往前走了两步，低头看了眼秦闪。他身上有淡淡的血气，此时唇紧抿着，有些冷酷，拧着的眉却又显得烦躁。一只手插在兜里，额前头发落下，看不清眸底，只是能感觉到他那张脸更白了。 没事吧？ 林景轩低声问了一句，语气缓和。他刚刚才了解到秦冉一个人跟十几个男生打架。女生跟男生天生存在体力差。听到林景轩的声音，秦冉愣了愣，然后收回目光，摇了摇头，说：没。他靠在墙上，长睫垂了下来，看得出来心情十分不好，像个油桶，一丝火星就能点着。一边，宁晴跟秦宇终于反应过来。林锦轩跟民警交代完，又问过秦闪，目光就转向了宁晴跟秦宇，抿抿唇，说： 阿姨，我觉得对自己的孩子还是要多一些慈爱和信任，不要随意听信其他人的一面之词，你觉得呢？ 秦宇在宁晴身边听着，手指都掐住了掌心。谁知道事情忽然变成了这样，那些父母一声不吭了，民警又开始重新询问笔录，有林锦轩在，那些人又去联系调监控了。现在不早了， 林锦轩帮秦冉跟潘明月办理手续，保释两人先离开。徐奶奶从气势汹汹到现在没有说话，只是一直不停地看着门外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这边沈副局长接到电话，紧赶慢赶的终于到了。许父去医院看许慎了，并没有到场。 沈局， 正在记录的民警都站起来打招呼。看到沈副局长，徐奶奶萎靡的精神一振，她往前走了两步。 沈局，你来的刚好，这个人把我孙子打成这样，绝对不能姑息。 啊，老太太，您先坐啊，事情我会处理好的。 沈副局长把老太太扶到一边坐好。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，省得他们拿那套吓唬我，老年人我经不起吓。 这时候徐奶奶刻意不提潘明月的事，着重提秦冉伤人。 刚刚接到了老许的电话，二级伤残，肯定会给你个交代。 沈副局长态度明确。 沈局长，这件事是许慎施暴未遂。 林锦轩看到沈副局长，眉头拧了拧，不动声色地开口。沈副局长偏了偏头，看到林锦轩，微愣道： 原来是林少爷。哦，事情经过我知道，少年人之间的打闹嘛，对方防卫过当，只是现在人许慎还在医院躺着呢。你们在干嘛？ 看到民警手中的单子，沈副局长皱眉说： 事情还没查清，人怎么可以出去啊？等明天许慎醒了，提供了供词再说。 沈副局长，你这什么意思？ 林锦轩微微一笑。 各项证据都还没到，我们也只是秉公办事，你说对吧？ 沈副局长这是在落个下马威啊。他也是秉公办事，合情合理，让人找不出半点差错。先灭灭威风，等明天再谈私了的事。警局的人对沈副局长恭恭敬敬的，虽然看徐奶奶的目光有些蹊跷，但行动上也规规矩矩的。 锦轩，那是什么人？ 宁晴看着林锦轩，惊慌不定的。 这是云城沈副局长。 林锦轩皱眉道： 林家跟他没什么往来，我回去问问小姑，认不认识公安局的人。 林家主要经营餐饮行业，与从事刑警方面的人还真的没有打过交道。哪怕秦冉出发点没错，可没有拿到供词，想要让秦冉今晚就回去还是难。 先把这些人都给我带出去。 沈副局长正让人把秦冉还有这群少年全都先看管起来。 沈副局长。 宁晴因为家境问题一直谨小慎微，尤其嫁到林家，她才发现世界之大。此时听到什么局长，心中就开始惊恐了。他是小市民的思想，这种当官的在他眼中就是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人物。他也不想因为秦冉的事让林家把沈副局长得罪了，尤其对方还是总局副局长，连林锦轩都觉得事情不好办。 那我们先回去。 我先回去找我爸跟小姑。 宁晴伸手急着想要拉林锦轩，心里慌得要命。林锦轩担心秦冉一个人在警局。林锦轩看向秦冉，顿了顿又安抚道： 这件事你放心。 就在这时候，有人敲了两声门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